Hello，欢迎来到99TV 苗知识，我是 Joy。很多人恐怕对那些矗立在郊外的豪宅感到恐惧，加上出入那阴森古堡中的女佣，更是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最近我一看到鬼女仆之类的，就让我联想起之前在 Apple TV 上让我印象最深的一部剧集，叫做《灵异女仆》。它没有那些很大的场景，甚至整个故事都是在一套两层公寓中拍摄，主要人物也仅有四五个。这明明像是情景喜剧的制作规模，但是却拍出了非常好的节奏，吸引观众一步步陷入故事中无法自拔。就像我之前做的影片《经济之国的油漆》，都是让人很想追看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鬼女仆的故事？它是英国的经典都市传说，最早源自英国牛津的 Melton Common。在那里有一间很有名的鬼屋，叫做 Langmead House， 是在1924年建造的，已将近100年的历史了。曾经有许多名人在这里住过，连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住过这间屋子。这间屋子有许多闹鬼的传闻，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关于鬼女仆的都市传说，而这个鬼保姆也被人拍到了照片，英国媒体们也进行了报道。不过很多人对此事是半信半疑，因为照片是很容易造假的。有许多曾经住在这里的人半夜都会听到脚步声，有人说看过一个小男孩的鬼魂，他身上穿的衣服是1930年代的，鬼魂还会对看到他的人小声说，我从树上摔下来了。而现任的屋主，他从1988年在这个屋子住到现在，也经历了不少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传说这个女仆因怀有罪恶感，所以才会一直待在这间屋子里无法离开。而让她感到罪恶的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间屋子的主人一直以来都对女仆非常信任，并将自己的独子交给她照料。屋主十分疼爱这个孩子，不仅他是独子，而且也是他们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女主人因为无法再次生育，所以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并让她最信任的女仆看好孩子。可女仆照顾的小男孩从树上摔落，不幸死亡，而女仆一直无法原谅自己，是因为自己的一时大意没照顾好小孩，所以在死后依然一直待在屋子里不走。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恐怖的根源来自憎恨，可是有没有想过，极致的爱也可以很可怕？灵异女仆的故事原型来自2017年的惊悚短片《玩偶师》。一对沉溺在丧子之痛的夫妻，借由一位玩偶师手工制作的孩子得到慰藉，却因为太过贪心，未能遵守规则，使得重拾幸福的小家庭再度坠入地狱。虽然片场仅有10分钟，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恐怖镜头，却传达给观众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能毁了一个生命的，究竟是恨还是爱呢？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从计程车上下来了一位长发少女，在雨中来到了都罗西的2层公寓。随着门铃的声响，女主人迫不及待地来到大门前。没错，这正是都罗西请来帮忙照顾婴儿的保姆莉安。都罗西热情地带莉安参观自己的房子，但是莉安却有些异常的冷静。就在都罗西带莉安去客房时，经过了婴儿房，她笑着对莉安说，她总是睡得那么熟，我们运气真好。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隐藏着什么事情。杜罗西似乎很满意莉安，但男主人肖恩却总觉得有什么不对，譬如莉安似乎也太年轻了，仅仅只有18岁。莉安很有教养，起码看起来绝对不是新手保姆。就在肖恩给她送水时，似乎发现她信奉着某种宗教。在大家都已经入睡的深夜，男主人悄悄地走入婴儿杰瑞克的房中，他面带失落地走到婴儿床前，并随手提起婴儿的双脚，把他悬空拎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肖恩有虐儿倾向吗？可再仔细一看，肖恩手中拿的只是一个仿真婴儿娃娃，而且抱着娃娃伤心地哭泣。剧情到这里让观众非常疑惑。结合起之前杜罗西说的他总是睡得那么熟，我们运气真好那句话，难道他们请来的保姆是来照顾这个玩具娃娃的吗？剧情到这里，观众已经完全被故事带动，估计在很多人心中都会产生出一个猜想，就是他们的孩子已经死了，而这个娃娃只是慰藉心灵的物品。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请一个保姆来照看一个玩具娃娃呢？更加让观众困惑的是，保姆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婴儿床前，一边在逗小孩似的自言自语，一边煞有其事地帮这个玩具娃娃更换尿片。这太不可思议了吧。如果一个普通保姆看到自己照顾的是一个玩具，应该立即会向雇主提出疑问，但是莉安却像照顾真的婴儿一般 般一丝不苟，即使身边没有其他人在场。结合片名灵异女仆，难道这个保姆真的有什么异能，可以看到婴儿的亡灵吗？当然，我本人认为灵异女仆原本的英文名叫做 servant， 也就是仆人，而这里的仆人指的并不仅仅是保姆莉安，而是所有被自己欲望与执着蒙蔽了眼睛的人们。其实杜罗西与肖恩出事不久的婴儿去世了，可是由于杜罗西无法接受事实，所以出现了精神问题。在一位无牌医师的指导下，他们开始用号称重生娃娃的玩具娃娃代替，这是物理疗法，起码让杜罗西可以变回正常。而杜罗西似乎越来越投入，简直将玩具婴儿真的当做了自己的儿子杰瑞克，并因为他要回去电视台做新闻记者，请了保姆莉安来照顾这个重生娃娃。在杜罗西去上班后，肖恩对莉安解释了他们要请他来照顾玩具娃娃的原因，并表示杜罗西不在的时候可以不用抱着玩具娃娃，允许他去市中心玩。可是莉安表示自己想带着杰瑞克出门散步，并依然像对待真婴儿那样对待一个玩具娃娃。莉安不正常的举动使得肖恩都开始有些不理解，所以肖恩在他出门后去到莉安的房间翻找，他在抽屉中找到了一个稻草缠绕起来的十字架。可是肖恩渐渐发现他自己成为了这个家中最不正常的人，杜罗西与莉安都对那娃娃像是真婴儿一般的照顾，并且他发现莉安抽屉的那个稻草十字架挂在了婴儿床的上方。肖恩十分忧虑，并警告妻子不要被莉安用宗教洗脑，而妻子却不以为然，反而越来越信任莉安。这时的肖恩似乎变成这个家庭唯一的正常人，无奈他只好与多罗西的弟弟朱利安说出自己内心的疑虑，因为他们一直隐瞒儿子去世的消息。朱利安是一个酒鬼，不过他也十分担心他的姐姐，希望他可以尽早变回正常。就在一次利安要帮多罗西买药，所以叫肖恩帮自己照顾杰瑞克，当然肖恩并不在意，只是提醒利安多罗西去工作了就不用演戏了。可是就在利安出门不久，在酒驾的肖恩突然听到几声婴儿的哭声，他出于好奇立即去楼上的婴儿房查看，但他一进入婴儿房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杰瑞克的婴儿床上躺着一个活生生的婴儿，而且正在哭闹不停。肖恩呆坐在直到晚上杜罗西回家，可是杜罗西看到这个活生生的婴儿时并没有惊奇，因为他一直都认为杰瑞克活着，就算之前是那个玩具娃娃，所以这个变化对杜罗西来说没有差，但是对肖恩来说无所适从。他试图偷偷地追问莉安婴儿是从哪里来的，可莉安却觉得莫名其妙，说那就是你的宝宝，他就是杰瑞克。肖恩无可奈何，开始向杜罗西追问莉安的来历，可是似乎杜罗西也不太记得是怎么招聘到莉安的。肖恩无奈下只好联络了朱莉安，终于找到了一个正常人。朱莉安与肖恩同样想知道婴儿是哪里来的，这让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很怕是保姆偷来的孩子。在朱莉安的一番调查后，发现并没有婴儿失踪的案件。为了不刺激杜罗西，朱莉安提议不如将错就错，所以肖恩与朱莉安想查出莉安的来历。可是到了莉安的家乡，竟然是一座被火烧过的房子，甚至找到了莉安一家三口的坟墓。那莉安到底是一个鬼保姆，还是冒充死人的不速之客呢？一天，莉安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只有一行字，找到你了。莉安收到信后有些不安，果然就在男女主人出门后，在暴雨中响起了门铃声。独自在家的莉安有不好的预感，果然不出所料，门外站着的正是莉安的叔叔。他们在看了杰瑞克后，一直等到女主人杜罗西回来，并表示他们不喜欢莉安在这家工作，要立即带走他。杜罗西当然极力反对，只有用恶劣暴雨天气为由留他们住一晚。莉安的叔叔看起来不像一般人，穿着落魄，举止怪异。到了半夜，莉安的叔叔不见了。杜罗西与朱莉安看过所有的房间，最终在婴儿房找到了他。他将杰瑞克放在地上，而自己睡进了婴儿床。经过杜罗西一晚上的游说，莉安最后终于拒绝跟叔叔离开。可是貌似事情没有完，叔叔说你竟然为了杜罗西放弃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下次会叫你无法抗拒的梅伊阿姨过来。其实莉安不是一个普通的保姆，她是摩门教中的一员，有着可以让生物起死回生的能力，喜欢帮助对自己好的人，而不好的就会加以报复。莉安其实一早就认识杜罗西，她认为杜罗西漂亮善良，她不忍心看到杜罗西因意外受苦，所以想给她第二次机会。不过莉安就像一个天真淳朴的孩子，不断地在学习身边的一切，虽然他的宗教有严格的教条，但是他依然对其他事物感到好奇并想尝试，包括喝酒、料理鳗鱼，甚至男女之间的事。即使在杀鳗鱼的时候吓得莉安晕倒， 但是转眼间，莉安已经开始赶自己杀蛮鱼了。莉安因为自己对多罗西的私人感情，所以瞒着教会的人自己来帮助多罗西。莉安的做法违背了教会的宗旨，这个教会的所有人都是曾经得到过第二次生命的人，他们也借此来执行上帝计划。工作就是找到需要帮助的人，给那些善良的人第二次机会。而莉安最后终于知道了杰瑞克死去的真相，原来是多罗西一次带孩子开车回家时突然腹痛，就立即冲回家解决。可是当他上完厕所后，竟然忘记了车上的杰瑞克。而正好肖恩出差不在家，而粗心大意的多罗西竟然到了第二天才发现自己将杰瑞克留在了车里，结果导致杰瑞克死在车里。这一切都是多罗西的错。莉安就是因为小时候对于多罗西的好感，所以还没弄清楚真相就复活了杰瑞克。就像梅姨阿姨说的，原本多罗西应该承受自己错造成的后果，但是现在却给了他假希望。怪不得之前莉安复活了杰瑞克后，只要杰瑞克与多罗西在一起就会哭，可是与莉安一起时从来不哭。所以梅姨阿姨对莉安说，杰瑞克与他必须离开这个家，要让多罗西承担自己所犯下的错，不然的话他还会再次伤害杰瑞克。当莉安离开后，多罗西因为找不到杰瑞克十分气愤，竟然报警处理。他认为是莉安阿姨偷走了杰瑞克，可其实这个所谓的阿姨已经死了，而且还是多罗西亲自报道的新闻。加上来的警察正好有一个就是处理过杰瑞克案件的。正在肖恩无所适从时，朱莉安来到并提议要向警方隐瞒杰瑞克的事，不然可能被认为绑架儿童，毕竟杰瑞克的死在警方那里是有记录的。所以只好对警察解释是多罗西精神有些问题，虽然用这个借口打发了警方，可是杰瑞克的事他们都知道，那是事实。朱莉安想借机让多罗西面对痛失孩子的事实，但是肖恩认为杰瑞克没有死，至少他们可以给那个孩子一个完美的家。多罗西为了可以让杰瑞克回来，开始疯狂地寻找莉安的下落。而且从莉安来到这个家之后，肖恩不断被木刺刺伤，从手指、屁股、脖子，甚至竟然从喉咙与眼睛中也拔出木刺，最后还丧失了所有味觉与痛觉，就像我之前的影片说的无痛症一样。这就像是一种惩罚一直缠绕着肖恩。为什么受到惩罚的不是多罗西呢？明明疏忽致杰瑞克死的是多罗西，而所有的惩罚其实从肖恩偷偷翻找莉安的私人物品开始，而且对他的惩罚不断加重。当然主要是因为莉安对肖恩的惩罚，一方面是肖恩处处针对莉安，当然另一层意思是肖恩一直对多罗西的包容。明明应该引导多罗西面对孩子离世的事实，可却选择了用玩具娃娃让多罗西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所以一切的苦难都因他一人承担。而当肖恩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写在莉安的圣经上，而且正好是讲述麻风病的那页时，看来莉安并不喜欢肖恩。多罗西一直想查出带走莉安的神秘邪教的下落，可是这并不容易。但是因为对杰瑞克的爱与渴望，在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朱莉安找到了一座非常大的独立豪宅，屋主是玛丽诺家族，豪宅戒备森严。就在他们想着如何进入时，发现有速递送披萨去那间豪宅。肖恩立即想到了一个好方法，他就是顾问厨师，虽然现在没有味觉，但是做个披萨难不倒肖恩。可是一开始并不顺利，终于梦寐以求的订单来了，他们好不容易有机会进入豪宅，不出多罗西所料，真的在那里见到了莉安。莉安说出了她一定要离开的原因，因为多罗西不像电视里那样，她自私、残酷又恶毒，所以她不能留在多罗西身边。可是让莉安没想到的是，为了杰瑞克，多罗西竟然在他的披萨中下了迷药，直接把他绑架回自己的房子。莉安被多罗西锁在了阁楼上，朱莉安私下对肖恩说，抢占婴儿是一回事，绑架18岁少女在阁楼又是另一个层次变态的事情。可是肖恩依然在为多罗西找理由开脱，多罗西要求莉安说出杰瑞克的下落，可是莉安拒绝，所以多罗西人性的另一面逐渐暴露，每天凌晨时分就上阁楼虐待莉安。不过莉安守口如瓶，没有任何进展。肖恩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阁楼的钥匙，他上去试图暖宫，他偷偷让莉安从阁楼下来洗澡，还与莉安说了许多他与多罗西的往事。可是这些都无法打动莉安。莉安知道肖恩的用意就是让自己同情多罗西而已。在与莉安谈判撕裂后，肖恩似乎感受到了罪恶感，可是朱莉安又反过来说服肖恩，他们不是坏人，而是受害者。 就这样，这两位多罗西身边的男人永远都会相互帮多罗西开脱，使得多罗西一步一步越陷越深。不过就在肖恩向莉安示出善意后，他竟然神奇地恢复了味觉。肖恩每天趁着多罗西不在上去阁楼与莉安分享美食，可是一到夜晚，莉安的噩梦就会来临，多罗西就像被恶魔附体一般准时来虐待莉安。直到一次，多罗西差点把莉安杀死并活埋在地下室，幸好被肖恩所救。可是这次的死里逃生让他产生了改变，一直埋藏在他内心的反派思想渐渐觉醒。莉安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母亲每周日都会做一个国王蛋糕，教会他制作蛋糕，并告诉他这就是他的技能。在国王蛋糕中会隐藏着一个瓷娃娃，而每次他的母亲都会拿到娃娃并举起来逼他赞美自己，说你是最特别的。这里体现的是莉安对信仰的反叛。从第一集开始，他原本连酒都不喝，看到肖恩料理活鳗鱼会当场晕倒。不过他对这些不但没有避而远之，反而是想亲自尝试，表示他有对这未知事情强烈的好奇心，并不会只相信别人的教导，想亲身体验。而他说的母亲其实就是天父，每个周日做礼拜的时候，他们都要去赞美天父，就算心里并不情愿，而天父永远永远都是最特别的，而自己的技能都是天父所赐。就像母亲教会莉安制作蛋糕，其实制作蛋糕的能力也像莉安会让人重生的能力，可是他必须听从那位最特别的人的旨意，可以为谁去制作蛋糕，谁才是这些吃蛋糕的人。但莉安不愿意一直这样，他在一个象征天赋的假人面前疯狂吃掉自己面前的国王蛋糕，直到找出了那个藏在蛋糕中的瓷娃娃。他开始挑战天赋的权威，并显露出魔鬼的气息。与此同时，他也让多罗西吃到自己的苦果。终于，莉安的叔叔愤怒地找到多罗西的家中，他不理解为什么莉安会回来。很快，叔叔发现了地下裂开了一个大坑，他就意识到这是天父对莉安叛逆的惩罚。这时，叔叔立即走到窗口祷告，请求天父宽恕这将莉安关起来的一家，并试图挽回局面。莉安在阁楼偷听到叔叔对他的评价，叔叔认为所有的错都是从他开始，他不该带来假希望，这样做非常残忍。他从儿时就开始叫人不安，经常背离他们的群体规定。这时的肖恩似乎理解了什么，愿意偷偷地放了莉安。可是就在要出门的一瞬间，他们看到了新闻，莉安之前工作的那家出现了事故，发生了枪击案，死了很多人。这正是叔叔叫他们尽快放莉安回去原本工作地方的原因。莉安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而叔叔进入了无意识状态，直到一盒录影带被送来才苏醒。而录影带中的内容就是警告莉安背叛者的下场会如何，而叔叔正似乎在准备着一个神秘古怪的仪式。朱莉安走上阁楼与莉安交谈起来，如同一张白纸般的莉安很快就被朱莉安染黑。他认为杰瑞克的死是个意外，如果要怪责就怪责上帝，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多罗西曾经向他求救，可是他当时为了吸毒没理会多罗西的求助。最后多罗西与宝宝的尸体独处了四天，他说这些不是为了让莉安同情多罗西，而是想让莉安知道当一件不好的事发生了，如果假装没发生，自己就会被罪恶感吞噬。莉安的叔叔和阿姨告诉莉安，所有坏的事发生了一定有原因，天父会通过他们来展现神迹，所以要听从神的旨意。而莉安认为，如果这真是天父，那他不想与天父有任何牵扯，因为他不想不明不白去做任何事，想按照自己的心意帮助别人。莉安的叔叔阿姨告诉他，任何叫人愉悦的事都是危险的，可是莉安就想知道这有多危险。等莉安的叔叔准备好一切走上阁楼想杀死莉安时，发现自己并没有杀死莉安的勇气。而莉安直问叔叔说，你说过爱我，你们都欺骗我，这也是加速莉安黑化的原因。他突然发现自己所谓的亲人教友不再包容自己，甚至要杀死自己时感到愤怒。莉安说话的气势吓得叔叔摔倒在地，然后慌张而逃，就像见到了可怕的恶魔一般。最后叔叔被车撞死。莉安与朱莉安尝到男女间的禁果后，觉得自己更强了，甚至因吸毒猝死的朱莉安，莉安丝毫没有犹豫将她复活。莉安在地下室看到多罗西准备自杀的绳子，如果杰瑞可今天没回来，多罗西也不想活了。就在这时，门外又来了一位黑衣女子，叫做乔瑟芬阿姨，她其实也是来惩罚莉安的。她先将 安多罗西与肖恩分别锁在房间，乔瑟芬阿姨不像叔叔，他会严格一步一步按照录影带中的方法制裁迷途者。就在他准备烧死利安时，多罗西突然出现救了利安。可是就在多罗西去找肖恩帮忙时，乔瑟芬阿姨再次与利安打斗起来，最终利安杀死了乔瑟芬阿姨，并为多罗西带回了杰瑞克。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肉体逐渐黑化，但是他厌倦了别人挑他的毛病。虽然他知道杀死了乔瑟芬阿姨等于战争，但是他会做好准备的。这整个故事其实说的是叛逆期的孩子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独立，然后准备好接受接下来的挑战。一个教养严格的家庭中出来的孩子就像利安一样，对这一切都有着莫名的好奇，而对于那些束缚自己的教条产生了质疑，最终逐渐找到自信，并彻底忠于自己的灵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